在记忆中的美好。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容。天亮了，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阵阵把记忆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2017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结果出炉，成都、杭州、宁波等城市入选。该调查通过居民收入、生活品质、旅游向往、就业、交通、教育等50个指标，以大数据采集的方式进行分析。交通部发文促绿色交通发展，到2020年，大中城市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0%以上，建成一批公交都市示范城市。经济学人智库近日发布全球粮食可持续性指数，其中法国位列榜首，而阿联酋垫底，排在最不浪费食物前四位的是法国、日本、德国和瑞典。针对俄罗斯代表团被取消参加冬奥会资格，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将允许本国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加平昌冬奥会。北京新机场10家航空公司确定入驻，商业设施全球招商。新机场的轨道交通在航站楼地下2层设站，旅客通过大容量电梯或扶梯可直接进入至航站楼。北京市春节前将举行百场招聘会，提供至少50000个岗位，其中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北京吉利大厦等25家企业参加。多数岗位呢，只要求初中、高中以上学历，而且不少岗位都提供免费食宿的待遇。2017最火30首歌单公布，近半呢与网络主播有关，其中有大壮的《我们不一样》、校长的《带你去旅行》等，而《刚好遇见你》、《洪荒少年》等歌曲呢走红，也是因为众多的网络主唱翻唱有关。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新一周的天气情况。本周来看呢，我们都要变成速冻人了，因为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只在-7度，最高气温呢是3度，东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度到0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只在0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海淀-7度到4度，而丰台、朝阳、大兴区呢都是在-7度到3度左右。一言不合就要套棉裤，冬天呢在穿衣方面，中层的衣服以毛衣、羊毛、纯棉最为合适，而在外衣上呢以防风为主，面料一定要致密。下身可以穿一些羊绒裤，冬天在太阳出来前呢温度会比较低。可能有的听友会有晨练或者是早上遛狗的习惯，但是这样呢容易伤风感冒，从而引发关节问题、胃病等，所以呢早上出门最好在9点之后。另外出门前呢最好先喝200毫升以上的温水。每当提起南北方差异，简直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明显的呢就是南北方的温度差。那么冬天怕冷的朋友们呢，想要避寒旅游，除了海南，你还可以去云南的西双版纳。这里呢是一个不分四季的地方，一年只分旱季和雨季。而冬日来到西双版纳，干燥暖和，蓝天白云，正好避开了湿热的雨季。 西双版纳这里白天温度差不多23到25度，但景色也是非常漂亮，到处都是花香鸟语，春意盎然。那我们几个小伙伴去了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这里浓浓的热带气息，非常有特色的傣族建筑，还各种漂亮的植物。当然我们也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 你是否也想去西双版纳感受舒适的温暖呢？当然了，前去的听友呢要换上夏装，可以早晚穿一个外套，另外还是要注意出门涂防晒。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今年99，我是爱音乐 DJ 银曲。你还记得最爱的一盘磁带吗？还记得拿到磁带后的那份激动的心情吗？记得在我的年代呢，我的第一盘磁带是最早一届的超级女声比赛歌曲的合集。你的呢？你的第一盘磁带是谁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9，和我们在微信互动留言哦。来听听今天播放的第一首歌，一首可以让人回到过去，而且好像当年每次路过街边音像店都会听见这首歌。 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躲不开千般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争风吻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拼也去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空旷，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争风吻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拼也去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争一生争不透这条难题，争风吻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争风吻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争风吻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 七上八层风，天阔阔，雪漫漫，风吹动我，这沙滚滚，水皱皱，心若浪荡，盼半日能见到那女儿正着埋葬。趁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似雪片也未绝望，烟花马走，如雪杀世人情狂，凭这两眼，雨白未或千手不曾狂，天阔阔，雪漫漫，风吹动我，这沙滚滚，水皱皱，心若浪荡，贪欢一刻，天堕那里如情像埋葬。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千岛湖位于浙江省杭州西郊淳安县的境内，它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44处国家级的风景区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国家级森林公园。1959年，为建造西安水电站而筑坝蓄水，所以形成的千岛湖，因其山清水秀、洞奇石怪而被誉为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中拥有形态各异的大小岛屿1078座，平均水深约34米。能见度9到14米，属于国家级的一级水体，被原新华社的社长赞誉为天下第一秀水。整个湖区分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中心五大湖区。千岛湖碧波万顷，千岛竞秀，群山叠翠，峡谷幽深，间隙清秀，洞石奇异，还有种类众多的生物资源、文物古迹和丰富的土特产品，也构成了享誉中外的岛湖风景特点。云消雾散，湖水奇妙的颜色渐渐显露，不是绿，不是蓝，又似蓝似绿，恰似白居易《江南好》中“春来江水绿如蓝”。千岛湖湖面开阔，一碧万顷，岛屿齐布， 大岛如山，小岛如船，各个清脆欲滴，像一块块半浸在湖中的碧玉。因为水中的浮游生物少，湖水才清澈如镜，由于太深，所以看上去就像翡翠般绿如蓝。据说千岛湖汇集了很多山泉，天然矿泉水农夫山泉就取自千岛湖的70米深处。湖边山上及湖中的岛屿都覆盖着茂密的植被，不见土不见石，青山岛屿无限生机。由于湖中岛屿众多，游艇各自穿自不同的航道，互不相扰，似乎万顷一舟，极尽游目骋杯之乐。其中的猴岛原名云梦列岛，由石与清脆的大小岛屿组成。中国科学院利用水困乏，使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猴岛。猴王德高望重，有长者的风范，母猴相夫教子，猴群家庭祥和。来到岛上，与机灵的猴儿嬉戏一番，也可谓是野趣十足。孔雀岛坐落在千岛湖的中心湖区与东南湖区交界处的界牌岛山，这里林木葱翠，空气清新，你可以来此观看孔雀开屏，欣赏孔雀群飞，看孔雀觅食，听孔雀欢叫，和成群的孔雀合影也是相当的不错。鹿岛山坡平缓，林木葱茏，很适合梅花鹿的放养和栖息，也适合来此逗鹿识趣。游人们登岛进门，过凉亭，漫步林中，活泼可爱的鹿会立即前来欢迎。这时您可拿上一束鲜嫩的树叶给鹿喂食，看到那一头头的鹿向您咬嘴乞食，也别有一番温馨自然的野趣。来到千岛湖，观湖光山色，也可以体验骑行的魅力，也是您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

欢迎回来，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这里是经典99。信仰这首歌呢，是标准的哲式情歌，更是张信哲的一次突破，加入了真实世界的生活元素，简单直接。情歌王子张信哲用歌声让人们信仰爱情。如果张信哲的歌让人对爱情有了更多的认识，那么王菲空灵的声音呢，好像又对爱情有了新的看法。像容易受伤的女人、旗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些歌呢都令无数歌迷们津津乐道，有为爱情的洒脱，也有为爱情的执着和不顾一切。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菲《我愿意》。 Thank you.

父母是要感谢孩子的，是孩子们让他们的虚空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而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青年九九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只要你细细感受，打开自己的心，会发现孩子对你的爱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理解整个英语教学，从比较传统的这种 grammar translation 的传统教学法，注重书面的阅读，到今天在全世界比较流行的叫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就是更注重语言的这种交互和工具的作用。 我觉得其实每个公司它都会经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钱，

情已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见你低上头，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少年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却发誓要带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在黑暗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哭红的眼睛，想着远离的家门，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天其实并不高，海其实也不远，人心其实比天高，比海更遥远。学会骗人的谎言，追逐名利的我，在现实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含泪的离去，想着茫茫的前程，远方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都不再闪烁，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你就在远方为我在等候。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

枝端的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枝端的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枝端的音乐在吹响。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 如果说在炎热的夏天听黄礼哥的歌如同一股清风吹来，那么在这个冬天，这位九零后大男孩的声音一定会给你360度嘻哈热辣的感受。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本期好歌推荐明星嘉宾黄礼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礼哥。最近一直在筹备自己的一些新歌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2月16号的公演，就在北京，然后现在也在准备一些新歌。 凌晨3点，不知道为何会失眠，看着时钟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伴随着雨水稀里哗啦，节奏在敲打，丝毫没有一丝想要停下。 艺人黄礼哥自2014年出演电影《类似爱情》正式出道后，一直活跃在音乐界和演艺圈。热爱说唱的他，近几年在音乐方面，在唱功的提升和风格的创新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也在第5届音乐微榜上获得了年度突破歌手奖项。 做让的决定是可怜，他的梦想注定不赚钱，从这里爆出了经验，做对总裁上证明的语言真的显灵。 听过他歌的人总能在歌词的字里行间看出他的野心，甚至可以说带着一点点的桀骜不驯，但是了解他的人，认真关注过他的人都知道，那是他自己的经历，是对自己逐梦的坚定。 洛杉矶的黄昏吹着海风，带着幽梦从沙漠开进了绿洲，再把吉普换成了敞篷，完璧手机只想带你去兜风。 一般写歌的话，灵感来的时候应该分好几种，个人的话就一般就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当天的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拿起手机或拿起电脑把它记录下来，先记录一些素材，就可能就是哪怕只是写一个歌名或者写几句话，等后续的时候再把他那几句话或者那个一个更把它无限的放大，做一首歌。今年暑期的时候发的一首《哈尼木》，主体讲的是一种两个人的感情，从相识到热恋，然后去旅游。因为那个封面照片其实挺有故事的，封面照片其实我是在我去年去美国拍 MV 的时候拿手机照的，就是在一个沙漠里面，就是一堆条马路一直到头，然后旁边就是沙漠，然后一些植被，所以当时就是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后来就那天就是翻到那照片，觉得哎，这个就很美，风景很美，然后就想着说哎，就是那现在得可能会写首就是说情感的东西，将两个人去旅游的，从相识到相恋，然后活在当下。 那多喝热水的我做你止痛药，你若想看极光，那我就带你去冰岛。 黄礼哥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洒些洒》，与其他说唱歌曲的名字不同，《洒些洒》是温州的一句方言，很帅的意思。能把方言加入到如此动感的嘻哈曲风，却丝毫不显违和，为他的音乐赋予多重元素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嘻哈音乐的特有风格。想必这位93年的大男孩对于嘻哈音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就是我觉得就是只要有一点瑕疵，就像我做音乐上面也是这样，就一般就是我做好一首歌的话，我不会就马上去发，而等它做好以后，我可能自己先听个一个月，如果我听到一个星期就开始听腻的话，证明这首歌是不成立的。 有可能觉得哎，这个会容易听腻，那这个改。 不论是活力十足的嘻哈音乐，还是娓娓道来的抒情情歌，他都用最真的心诠释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银奇，本期推荐的歌曲黄礼格《暖刺》。 阳光洒在屋后走廊，时间的轨迹走着看似匆忙， 暖暖的声线搭配清新的曲调，把对一段感情的珍惜挽留无奈娓娓道来。 好几次拉你的手都没接受，最怕时间也把你偷走，闭上眼倒数离分开那天还有多久，在后知后觉你消失在身后，静静地坐着我也并没有哭，其实是一直知道有些东西留不住，或许这样是长大了的无助，昨天我还只离你一个小步，我带着如今的思绪对你重说一句，是否能够挽留住，我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多了颗子，微不足道却又拔不掉，我掩埋那时光的情绪，撕心裂肺痛楚，现在看来是幸福，留有遗憾回忆才对，唯独我们最美在那一个懵懂的夏初，最美的夏初。都想在雨天送你回家，伞下还很近，听见雨水滴答，雨似乎了解了我的心思，越下越大，笼罩我们在街上肆意喧哗，走过的路我好想再走一遍，都是我们逛过的夜市还有便利店，可睡在公交发香让我留恋，没想到青涩丢了那么多年，我带着如今的思绪对你重说一句，是否能够挽留住，我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多了个字，微不足道却又拔不掉，我掩埋那时光的情绪，撕心裂肺痛楚，现在看来是幸福，留有遗憾回忆才对，唯独我们最美在那一个懵懂的夏初，最美的夏初。我带着如今的思绪对你重说一句，是否能够挽留住，我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多了颗子，微不足道却又拔不掉，我掩埋那时光的情绪，撕心裂肺痛楚，现在看来是幸福，留有遗憾回忆才对，唯独我们最美在那一个懵懂的夏初，最美的夏初。 规律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仅仅一致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秀，北京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